啊，嗱，呢个就最新科技，电脑睇相，哈哈，咁咧能知未来过去，亦可以知道你先生个太太生仔生女，哈哈，真系准确得厉害嘅，啊，梗系啦，如果电脑咧。咁啊，同你测出嚟，叫你唔好赌钱咧，你哋千祈唔好赌钱。一赌亲钱咧，肯定要输到反晒面。人一生个运程啊，嗰任啊一目了然。50蚊一次，超值享受，保证你靓过神仙。诶、哎，试下试下试下。 点啊？我听你讲得咁好，我想测一下。 哎，大嫂，啊，欢迎你，欢迎你热爱科学。你想测乜嘢咧？ 我想 咁、 多人 有 意思嘅。 哦，唔好意思系嘛？好得，多谢多谢啊！唔该唔该，嘿，谢谢，系，好好好，嗯，冇错啊。嗱，大嫂，你想问啲嘢？ 啊，我想测下咧，第二个 B B 咧系男定系女？ 哦，就系、是、测个 B B 系男系女啊？咁、好烦嘅，唔系男就系女噶啦，冇，我即系话咧，嗱，你问我系到底系三男啊，先三女咧？问我都唔知啊，连我一测出嚟，全部都清清楚楚啦，啊啊！ 我点测噶？ 点测？只要你将你讲出你今年几大啊，啊同埋高度几多，体重几多，结咗婚未？咁咧就 未结婚点有 B B 啊？ 我都乜你听错啫。我即系问你几时结婚咧，就咁解啊！ 即系要呢啲嘅。 诶，对 我咧就系、是、今年28岁，身高就 慢啲吓，等我开咗机先吓。 28岁，身高就1.65米， 1.65米， 体重啊54公斤， 体重啊54公斤，嗯， 系。前年六月份结婚。 哦，前年啊，前年即系今年1995，1994，1993。哦，明白。喂，1993，系对，1993六月系嘛？ 系 六月，诶，得，嚟啦，大嫂啊，你出嚟，哎，仲有，你最主要讲清楚。讲清你系到底想生仔啊，抑或生女啊？ 我想生女啊！ 想生女啊？ 梗系女好啦。 诶、哎，对，冇错，梗系女好咧，冇错。诶，生女好，你又只要想生女，生女。 点啊？ 好，嗱，唔该你出嚟呢度，你只手揞住我呢、这个电脑嘅感应器啦。 呢度啊？ 诶、哎，冇错，就系嗰只大手掌啊！诶，唔系。换错咗，用右手，男左女右嘛。 乜电脑都分呢啲嘅咩？ 唉，分得紧要添啦，唔系分前面啦，诶，揿后边，诶，揿后边呢度，唉，男嘅就揿前边，女嘅喺后边，冇错，咁你啊，仲要眯埋对眼喎。集中精神咁样，你听我讲，集中精神，眯埋对眼咧，你嘅心入边好强烈咁啊。哎呀！我要生女啊！我要生女啊！我要生女啊！咁啊，先至反映到入去电脑啊！啊啊，系咯，嗱，开始啦， 得未啊？ 等阵，好唔好？等阵得噶啦。电脑要开，诶，未使咁快上电脑，电脑依家开始运行紧啦，好得，好，即系话得啦咁样。 诶，结果咧？ 诶，结果啊？结果系啦，大嫂。你仲差最主要嘅程序都冇做，点会有结果嘅啫？ 咩程序啊？ 咧塞50蚊入去呢度。 哦，即系俾钱先。 梗系啦，电脑啊，加上按程序进行噶嘛，系嘛？ 即系俾钱先。 冇错，冇错。 50蚊啊！ 50蚊一次，超值嘅享受嚟噶。 边度啊？ 诶、啊，就系、是、诶，你将50蚊打开佢，系系冇错，经过电脑咁啱啊！ 吓，得过去啦。 嗯嗯嗯嗯嗯，诶、 好快脆啦，有段落，嗰个有结果出嘅，出噶啦，嚟嚟嚟嚟嚟，哎呦哎呦哎呦，个机器有啲神神地啊， 有结果啦， 有啦， 系啊系啊系， 你睇下啦， 啊， 嗯，啊，真系生女啊！哎呀，恭喜你大嫂啊，真系心想事成喎、 啊。不过唔系喎，前两日我俾个睇相佬睇过，佢话我呢拖系个仔嚟噶噃。 哎呀，真系啊，咁大嘅人睇相佬都好信嘅真 系。唔系啊，我个睇相佬系有名嘅生神仙嚟噶，个个都话佢好准噶。 生乜鬼嘅神仙啊，大嫂，真系啊！神仙咧就唔食饭嘅，佢食饭噶嘛嗰嘢吓，咁啊梗系唔系啦。睇相佬你又唔好信佢啊，嗰啲咧一派胡言两事乱噏，嗰个正式滚钱滚粮票嘅啫。啊，佢如果佢话你生仔，唔一定系生仔，可能生疮都唔定嘅啫。啊，电脑就唔同喎，电脑话你生到你实生女嘅，放心啦。 死啦！我个先生中意仔，我啊中意女，咁而家唔知信你定信个睇相佬。 咁啊，即系你先生中意仔， 系 咯，你啊中意女啊。 嗯， 如果咁样，你咪信住一半嗰个睇相佬先，就信住一半个电脑咯。 即系点啊？ 咁啊，将来生下 B B 咪半男半女啊嘛。 啊！屁！系咪咁讲嘢噶？话我 B B 半男半女，即系大吉利是过你啊！真系。嗯， 梗系大吉利是啦，边有生半男半女嘅？即系话咧，如果咁讲咧，绝对冇可能嘅。啊，你一定要信电脑科学嚟噶嘛，系嘛？真嘅。 边个准咧？你等生出嚟先知啦。 咁啊系，梗系电脑准啦，电脑喎、啊，你真系啊！嗱、啊，大嫂，咁啊，你即系生咗个女之后，你好快行过去呢度俾我睇下。我帮封大利是俾佢，啊，等佢快高长大，得啦嘛。 都唔知真定假嘅。 你试下啦，啊，再定50元先。嗯，系、哎，好啦，搞掂一个。喂，最新科技电脑睇相。啊！佢能知未来过去，可以测你生男生女。嗯，50元一次，真系超值嘅享受啊！ 哇！佢而家发展到电脑睇相添嘛？ 梗系啦，最新科技啊嘛，系嘛？依家都科学上嘅嘢啊，真系日新月异啦！ 哎，对对， 阿生 啊， 试唔试下？ 试啊！啊，如果靓都冇所谓嘅咧。 哎，包靓，包靓， 包靓， 梗系啦，唔靓唔收钱。 喂，系咪真噶？ 啊，真啊， 唔靓收钱啊嘛。 八嘢讲包，买西瓜都系嘅。啊，包红啊，咁开出嚟白嘅，你一闻系，系嘛？ 冇错冇错， 总言之系包红。啊，点啊？试唔试下咧？ 试下。 诶， 点试啊？ 只要点样算咧？只要你将你介绍咗你自己整嘅过程。 哦。 啊，咁我就将你啲资料全部输入去电脑度， 系嘛？ 啊，一输入电脑之后咧，咁你问乜嘢得啦？ 哦，咁啊，点介绍啊？ 点介绍法咧？你将你生你嘅出生年月日。 哦。 讲出嚟。 出生年月日。 嗯。 就1963年7月28日啦。 哦，好。1963年系嘛？ 1963系1930。 唔系，1963 啊。 1963。 7月28。 7月28。 系。诶， 咁诶，性别咧？ 搞错性别，成个男人喺度问性别。 我梗系睇到你系男啦，但系电脑睇唔到噶嘛。啊！ 咁你睇到我男就输入男就得啦。 我输入唔得嘅，因为我呢个感应器咧有声控嘅，要你自己 压。 嗱嗱嗱，嗯，咁啊咩名啊？ 何世明。 哦，傻仔明。 哦，何仔明啊？何世明。 何世明啊？唔系傻仔。听错咗，哎呀，唔好意思啊。何世明，地址边度？ 地址都要， 唔系要啦，输入电脑乜嘢都要啊，搭家宅都好，有地址先去揾到噶嘛。 白云路神仙巷8号。 哦， 白云路神经行， 好，白云路神经行， 我白头，喂，头先话我傻仔要个神经算点啊？ 喂，大佬啊，你呃佢啦，你话神经行啊， 神仙啊， 神仙， 神仙行白河， 对唔住，听错咗，唔好意思，啊，神仙行白河， 嗯 嗯。咁就全部輸曬入去啦。 嗯， 阿生， 嗯， 你想問咩？ 想問乜嘢？ 睇佢準唔準先。 我想問三個問題。 哦，問三個問題。 係， 好啊。 第一，問下屬相。 屬相 係。第二。 第二。 問問婚姻。 哦，婚姻 幾時先揾到老婆？ 三個。 係。三個，我未結婚啊，老母。 你會坐意啦、 啊、咩 我問你三個即大三個問題啊，唔係話你三個老婆啊。啊， 三個問題啊，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問問平安啊。 哦， 最近唔係好掂， 呢個運程咯， 運程啦、啊， 即係有啲阻滯， 唔係阻滯都唔係好掂。 哦，唔係好 掂。係阻唔阻滯問電腦啦嚇。 唔阻滯就食滯啦咁啊。運程 係 好嗱，阿生 嗯。 你唔該俾隻手揞住我呢個電腦感應器咧。 哇，有感應器添啊！ 梗係啦。 哇！ 啊 啊！ 唔係呢只 啊， 換咗嗰只男左女右。 電腦都識得男左女右。 喂，分得緊要添啦，係、啊、嘛？唉，生唔係咁嘅姿勢，咁嘅姿勢唔準嘅。啊，你係要點咧？唉，我學俾你睇啦。啊，你咁樣。坐低啦，啊！掩你嘅肚先，啤酒肚啊！隻手冚住呢度，你隻手咧怼住个文章， 哦，得， 即系太容易， 得得得， 明未？ 得 得。 啊！喂，自杀啊！我讲 下，系、哎。你咁嘅姿勢，梗係自殺啦！我叫你一隻手指中指頂住你咯，你講咩我都得噶。 我一隻手指啊， 你個吞槍啊， 咁樣係嘛？ 啊， 喂，人哋行過知道呢度我係電腦睇相嘅喎。 咁啊，如果唔知咧？ 唔知有個神經病嘅咁樣。 咩經病啊？嗱、啊，阿生 啊， 你冇喐啊？ 哦， 依家咧就啲電流啊通過你嘅身上啦。 唔係嘛？电我添啊！ 咩电你啊？啊！ 那电流通过我身上。 我讲电流咧，就系通过你身上，就唔系真电。 咩电？ 系嗰只叫静电。 静电。 啊！啲静电咧通过之后咧，完全冇感觉嘅， 冇感觉啊！ 乜事都冇嘅。 系咁啊得啦，我最怕电，千祈唔好电我啊！ 你傻咧？我一日都同几百人咁睇上未曾试过电过一个嘅。 啊！ 嚟嚟嚟嚟，过嚟过嚟，系嚟。嗯，系啦，电流通过啦， 嗯，得未？ 诶，得， 啊， 得啦， 得得得得得， 嗯， 结果咧？ 系啊，三， 嗯， 最关键嘅程序先都冇做，点会有结果嘅啫？ 喂，啊，咩程序咁关键啊？ 放五十蚊落去先啦， 我钱系嘛？ 唉，电脑就咁噶啦，系嘛？啊，冇错。系慢慢嚟， 冇错。 嗯嗯 嗯。阿明， 诶，嗯，好。 喂，仲未有嘢做喎？ 你放埋嗰两张五十落去。 你共放两张五十啊？ 梗系啦。 喂，咁啊五十蚊一次喎，大佬。 对啦，我讲系五十蚊一次。 啊， 但你问咗三个问题喎。啊！一個就屬相啦，一個就問啊幾時娶得老婆啦，一個咧你嗰個運程啦，咁、 啊、 你三個問題咪三次五十蚊啦？ 哇！我百五蚊斷腸啦我！ 電腦就好公道嘅，啊！如果你唔放足錢入去入邊咧，佢就唔會運行嘅。咁啊， 算啦算啦，我唔要結果啦，我就俾一百五十蚊我啦，唉、 哎。嘿，對唔住阿生。 咩啊？ 真對唔住啊！呢、这个我自己唔能够揸得主意噶， 点啊？ 电脑食咗之后就冇得翻出嚟嘅， 讲得啦。 啊，好多时咧嗰啲咩食咩卡咩卡嗰啲，你都唔系唔听到啦，啊，一样啫。 咁啊点啊？ 嗱，我睇咁啦，算啦，放埋嗰两张五十蚊落去，好唔好？啊，咁就可以攞结果啦，你仲要快啲添喎。 慢一啲咧，如果个信号一消失咗之后， 诶、哎，拍得拍，拍到又冇讲咁多嘢啦，诶、哎， 诶、哦，对，好啦，啊，咁啊， 喂， 吓、啊、就快啦， 哦，嘿嘿， 咩啊咩啊咩啊，做咩啫？ 有人敲门喎、 哦，诶，有人敲门啊，我个电脑啊出结果， 哦， 呢个系信号响， 出结果啊， 啊。 哎、有客人嚟揿门你， 八路啲客人揿门 咩？ 喂， 咩啊？ 冇开住， 点解？ 你依家一开身就冇嘢睇噶啦。 喂，佢唔开点睇到嘢啊？哥， 哎呀，生啊，你去影过嗰啲咩即影即有嘅相？ 影过， 影过啊。 啊， 你见佢影完切插咁影完， 啊， 我见一出咗张相出嚟， 啊， 你见佢唔系咁揸住个相，我揈下揈下咁。 哇，你讲揈啊？ 梗系要啦。你揈咗之后，你揸住佢嘛，揸住个信封盖，系咁揈佢。 啊，得，我揈 一 揈佢。 啊，睇下入边啲元素咧，全部组合埋啦。 得， 咁啊有嘢做啦。 好啊， 喂，生 啊， 唔系啊嘛，你唔好当线嚟铺纸得啦，唔系咁揈嘅，啊，唔系你咁揈啊，揈下啲元素系咪走埋一个角咁啊？点得嘅啫？啊，你要揸住佢。眯埋对眼， 眯埋对眼嚟 嘅、啊。你对眼仲要眯得实啲点喎？千祈唔好俾佢走光喎、 啊啊 啊。你嘅走光咧，入边嘅元素会走光 噶。得啦， 因此咧，你有咁眯嚟出力咁劲 啊！得啦，我想快啲睇结果啊！ 唉，手唔急啦。 啊，系冇错。 啊，揈佢几分钟，咁咪得啦。 你是不是傻的这样瞓的 我揈啲结果出嚟嘈啦嘿。 可以揈到结果 啦。是啊电脑睇相啊嘛。 喂阿生 啊 乜你电脑睇相 嚟。 是啊嘿你唔使睇啊。 咩 上晒大档走咗佬好耐啊。 咩走 走咗佬啦。 啊讲得啦 梗係啦。 喂啲结果喺度㗎喇喎。 有結果 添啊！ 係啊，喂，咁你問到底問啲乜嘢先？ 我問三個問題咯， 邊三個？ 一個屬相啦，一個婚姻啦，一個咧就平安咯。 咁，喂，咁你睇下先啦，睇下講咩先啦。 睇下 佢話乜嘢？佢話你屬乜嘢嘅 話？ 睇下佢屬乜嘢？ 屬大笨象。 十二生肖边有大笨象咧？仲唔系滚你？ 有先有个属大笨象。 喂喂，话话你啲姻缘点啫？ 姻缘有十个老婆，莫拉啊！ 你踎紧监啊？你 系吗？ 仲有，佢话你咩啲运程点样平平安啊？ 今日上当受骗一次。 你个滚咗百五蚊，梗系上当受骗一次啦。阿生，我话俾你听啊，嗰条友咧，其实就日日都喺度开档噶， 系啊， 专门呃嗰啲无知嘅过路人嘅。 哦， 你唔好提佢添，提起佢我把几两把火啊！ 阿孟东，整翻个车嚟。 乜你都想教训下佢咩？ 梗系啦， 咁啊好啦。我啊有条桥， 哦， 嗰啲就冇 partner 啫。 咩桥？ 嗱，你识唔识得扮嗰啲嘢？机械人， 机器人车， 机器人，识啊嘛，识就得啦，一路行一路讲埋啦，嗱咁样样，你咧就跟我翻去啊。 唉，我系以为今日挂屎，原来无啦啦揿住两条咁大嘅水鱼啫。咁啊，翻去咧，今日咧就都市泥工啦。摸唔摸得啊？ 摸啊，细细力就得。 哦，细细力， 唔好捏烂佢话咧。 你系骗子！ 喂喂， 系笨仔！ 喂喂，好痛啊！ 喂，唔好意思，唔记得同你讲。 你 我呢个机器人咧，字咧你就识别嗰啲骗子嘅吓。 你生个掣先啦。 生鬼生马咩？周身边有掣嘅啫，冇掣生嘅。 你系唔系用假电脑同人睇相骗钱？ 唔系。吓，要系啫， 真个唔系，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嘛， 系啊，系啊， 点样分法？ 我 你冇咁出嚟好唔好啊？我今朝咧就呃咗个女嘅，一个女人，嗰、那个女人佢话想生女，咁我就话佢生女，后来咧又呃咗个男人。 你点解话人属大笨象？ 系、喂，咁啊电脑睇相我都信啦，咁你话佢系唔系笨到连真系似个大笨象啊？ 你点解话人有十个老婆？ 我探佢欢喜下啫。 你点解话人知道今日上当受骗一次？ 咁佢俾我呃咗$50啦，咁你话系唔系上当啊？ 呢个系电脑神童。 我系神童啊！ 喂，你得一嚟又滚人啦、 啊？咁因为我个老豆系神棍啊嘛，咁我老豆生我咪变神童咯、 啊。咁嘅神童啊！啊，展超，唔好讲咁多。 的 佢翻去见包公， 嘿，真系俾你激死啊！ 得，的佢走。哟，咁嘅声嘅，你嗰度系边个嚟噶？ 嗰度系大笨象。 啊，